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各位啊 ，Hello， 好天气啊 ，Hello， 我的朋友们，没想到周末没到，我提前出现了是吧 ？Hello， 跟我身旁的这位打个招呼， 哎，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我是思萌啊，在今天娱乐最王牌不思议组合这个不定时上线啊，陪伴各位下班路上周四的傍晚。 对，今天要跟好天气，你刚刚已经说了要打声招呼， 嗯， 我就特别想到一首歌，你那么美， 嘿、hey ， 你那么美。你那么美，你那么美美美美美， 你这么美。 哦，他唱的是这么呀，我那是那么。 没事，不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喜欢好天气。 哎，唱给大屏蓝天。 你这么美，美这么美，你这么美。宠爱的不对，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甜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行为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不对，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甜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 让我向我飞飞，写了一个同性恋贼，爱萌芽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能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味道，你的美就是一整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能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南望向北，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 就是感觉今天这个天气吧，已经没有想不出来什么语言再去形容它的那种感觉和那种畅快了。 是是是是是，所以很多人说这样的蓝天呢特别的通透，感觉有种惊艳的美。而且呢你会发现配合上这样的蓝天，早晚的这个秋意渐浓的感觉，让我们觉得哎，金九银十的好天气近在眼前，好像提前到八月底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 对啊，我是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是我早上起来时候被冻醒了。 哎，我刚才也想说虽然我们觉得说哎呀天气变好了，但好像觉得那个温度稍微下降的有点快， 凉了点、 对，以前晚上啊这个仲夏时节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说盖不盖被子这一说，但是这两天真的会感觉晚上的时候得 找点什么东西抓着来盖一盖。 没错，我是今天上午早上这个睡醒之后，发现我捞了两床被子，先捞了一个夏凉被，发现不行，裹 不 住。对啊，我又把冬天的被子拿出来，发现哦，原来应该是正式进入到秋天的时节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别看今天天空确实特别的蓝，很通透哈，但是呢，还是有这个小小的雷雨的小游击队要出来作战一下，就是有些地方它可能还会有一个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尤其是像是这个海淀的北部地区，包括房山的西部、门头沟的西部、顺义、平谷、密云、昌平、怀柔、延庆，可能从现在的这个时间到晚上的9点钟哈、都会有局部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的一个雷雨的活动。 对啊，还是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特别是下班路上啊，如果说遇到了也别着急，咱慢慢开车。 反正我看建外大街这一块天气不太像能下雨的、 是吧， 就感觉什么下雨 不是 不能够， 你就觉得这种天气吧等红灯多等个10几秒也可以。 对啊，就是抬头望望天啊，想到那句话什么看庭前花开花落， 哎呦， 望天上云卷云舒， 哎呦 哎呦， 这词儿差点就没出来。给你捏把汗。 这普通人聊天啊，基本上用不着古诗词。 对啊，就会觉得，当然了，还有就是可能不让今天天气啊，就是感觉最近的马上还有中秋节的假期安排，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天越好， 对， 就越想放假，所以呢，很多人也提前关注到了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的安排。所以根据了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呢，2021年中秋假期的安排，大家可能都已经知晓了， 对， 就是从9月19号的星期日到9月21号的星期二是放假调休，总共3天假期。 对啊，9月18号周六是上班的，所以呢，请各位朋友也是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这个节日期间呢，注意安全。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个人防护，做好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 没错， 户外的聚集呢，也需要戴好口罩，做好勤消杀的一些工作啊。OK， 我们继续来一首好歌吧。我觉得这个天气，如果说此刻刚刚坐上车的朋友们，能够拉着同事或者家人们在这个车厢里面，特别适合跟着一首歌曲来大合唱，就是那种热热闹闹的感觉。然后呢，把音箱调大一点，甚至把车窗拉下来一点点，跟着这样的一首歌，小美江美琪，是不是还没听出来？ 听到了，最美。 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 家跟我们的感觉是不是一样，听着熟悉的歌，然后还能够哼上几句，在自己的车厢里面跟着一起来唱的这个下班路上，就会把很多工作的烦恼抛到脑后了。 哎，你说到这儿，怎么最近也没见你拿着小鸡蛋来回唱歌了？ 我怕影响到隔壁办公室啊。 我看到最近包括在那个很多综艺节目上面，现在好多的这个艺人也喜欢拿那个去唱唱歌 KK 歌， 对对对，就是那个 居家里面那种感觉， 就那个效果，它真的可以短时间应付一下你想 K 歌的一些需求，然后自带一些混响的效果，然后你调完之后呢还能跟大家一起来 K 歌。如果说有一个两三个小巨蛋在手里面，大家还能在一起， 还得两三个呀， 对呀， 生怕有人抢麦是吗？ 抢麦克风的感觉。 啊，看到妖怪赞助说了啊，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曲。然后呢，刚你也说到了，就是这个听着歌，然后他的感觉非常好，上面放了一杯奶茶。 对，之前我们也邀请过大家来晒一晒自己车里面的装饰。他这个装饰我是似曾相识看见过的，有点向左走向右走的意思。 嘿。 就左边是个小女孩，右边是个小男生， 路飞嘛， 对，中间放了一杯奶茶。所以我想提醒给妖怪站住这位听友的是，抓紧时间享受一下夏日里的冰奶茶吧，可能很快要喝热的了。 对，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知道有没有喝到啊？ 哎，这个梗又回来了。 去年对玩过了，今年不知道谁给你买啊？那个回答一下，这个 Aris 说的，说他这边是已经开始下小雨了。 对，所以北京真太大了。虽然我们这边是朗朗晴空哈，但很多地方确实有一个雷阵雨的活动，所以请大家多多关注路面上的一些天气的变化，同时更多的跟我们在保持节目的一个互动和联络吧。 嗯，没错，在聊天室里面跟生如夏花、宋燕君，还有像这个8216，很多已经来到我们聊天室里面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啊。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九七四最王牌公众平台以及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可以了。 是，今天很多朋友可能下班路上也要拍拍云，如果说您在保持这个驾驶安全的前提情况下，不妨也可以把照片发送来，发送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下。 嗯，对，今天咱们其实要测评的一首歌曲很有意思，也是在最近的一个，我觉得是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一位声音了，一位歌手了。 嗯，所以我们是先测评呢，还是先来听听跟今天的天儿、跟今天的云有关的一首歌呢？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把这首歌推出来吧。 对，好久不见的卡奇社。 哎， 等你们漂亮的云啊！我的微信公众平台974最王牌，或者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 一首歌抵达多少清晨，多少血色残阳的黄昏，一首歌挂着你的染色，不情愿地唱着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思萌。 嗨，我是戴毅。 嗯，来看看评论聊天室里面就还没测评新歌呢，但是大家已经投票已经投完了。 是投给的云是吗？ 没、哎、这个好多人发来云啊，比如说这个 Sunny 啊，三加一静，还有鲸鱼、哎、啊，半梦半醒、嗯、还有呆呆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刷存在感呢？ 我觉得你看我张罗大家来发云，我应该起一个表率作用、嗯、因为我确实今天也在等红灯的时候拍了一张云、嗯、就在国贸 CBD 地区、嗯、我觉得那个云的形状特别像一只小狗。 哦，还真是、啊、 是不是它有两只小爪子，然后就觉得哎，这个云就特别有那种感觉。其实我知道今天的云啊，在山那边看的朋友们是最开心的，嗯，因为有了山的云才有了灵魂。 哦， 是不是我们这钢筋水泥城市里面看云看的是一种意境， 就我们有点那个好不容易看到的特新鲜的感觉 对对对，有点井底之蛙的感觉，特别渴望那种自然的环境之下。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话题既然我煽动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嗯、那我自己得发张照片。 你发到聊天室了没？ 马上就发 啊！对，赶紧发啊！就是九七的最王牌，只有咱们能看到啊！对，说回来啊，就是等大家拍一些好看的云，在聊天室里面来跟我们分享啊。然后呢，我们测评一下新歌。然后刚刚就说到了，这个目前已经有将近100人先投票了，先投了好听。 他们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先知权利，因为看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推荐的话题，包括知道今天要测评谁的歌，已经先提前站队红队蓝队了，是不是？红队的一般是站队说好听， 好听的 上传的， 对。 蓝队的就是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到底这歌能不能经受住听众们的这个非常非常尖锐的耳朵的一个测评。 对， 就需要在广播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新歌了。 对，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说也是一种青春回忆杀的感觉了，特别是当他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好多人会觉得哎，我的初恋，音乐中的初恋。 你把70后的人们放哪儿？ 我真绿色的种下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步日，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醉鸭背水片，芳草河边，此事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 我特想问问开车的朋友们啊，就如果没有提前进到聊天室里面，没有看到这个投票，听这个声音能不能听出来是哪位歌手？ 我带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在他们的成长岁月当中听了至少他七八年以上的、嗯、就听这位女歌手听过七八年时间的，一定能听出来她是 GG 梁咏琪。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测评她最近的一首新歌嘛， 对， 初恋。 哎呀， 怎么了？怎么突然一下子 啜泣了一下？是吧？ 故事有啊 替他们说的故事。 像横越大海的白浪， 因为在这首歌曲里面，其实他也是以这个说书人的身份嘛，在最近的一个系列策划叫《环球历险记》的歌手活动里面，那梁咏琪呢也是之前的这个章节当中带大家去到这个童话森林，对，然后呢今天就是来到这个所谓的时间的长廊，回到了包括刚刚关了话筒我也跟戴毅在聊的，就是他提到一个概念，是如果也重温一个温馨的电影，熟悉的电影，那么你会觉得自己的这部电影里面 得有哪样一首歌或者什么样的主题。 梁咏琪自己的感觉就是这首歌是一定会放到自己如果说面前出现了一部像人生电影般的画面的话，这首歌会进入到这个列表当中。 嗯， 所以这是他的全新单曲《初恋》，来听完。 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晚。 高妹， 怎么？ 高妹啊，之前有人称她为高妹，个子高，然后她有一些特别就是生动的绰号，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其中之一个花名，就叫做高妹。 哦， 还有《高妹正传》啊，专辑，包括她的一些早些年的一些歌曲，我觉得方面当中，她给人那种森女般的那种治愈的气息，还有包括她嗓音当中这样一种带着温情啊，带着故事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很多人可能对于一首新歌最先接受到的这种接受度，并不是说他唱的有多好， 嗯， 而是这首歌带给你一种，哎，我重新回到了我的青春年华那个时代， 嗯，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能很明显、很清晰的想到他唱《新鲜》的那张专辑， 哎， 坐在秋千上， 是， 然后我就觉得你任何果汁让他代言一定没有错，任何水果找他代言一定没有错， 对，这是他的优势啊，所以为什么说他是很多人的国民初恋呢？之一啊，不能这么说，国民初恋之一。所以听到他的新单曲的时候，不晓得八零后啊，包括一些七零后，就包括就是七八七九吧， 嗯， 就七零后尾巴一点的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哎，我的这个青春年华又回来了。 没事，九零后也报个到啊，也是我们喜欢的声音。 听听新歌啊，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聊天，在聊天室里面，这首《初恋》会不会让你想起来什么样的故事？对，或者一个小小的话题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觉得，如果说让大家来参与一个话题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觉得这首歌如果放在他的一个重温电影当中，是一首配乐的歌曲。那不知道大家如果说你自己的电影当中，如果有一部电影已经写好了脚本， 嗯， 已经写好了剧情， 嗯 啊，你觉得哪些歌是可以放在这样的一个电影剧情当中来呈现的？我就想到两首歌，是一下子就蹦出来的，一个是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哎呀，这歌你要不放，我都觉得今天这节目说不过去， 做不下去了， 啊、 是不是 对对对？ 要换人了、 啊。对， 好，另外一首歌就是 Celine Dion 的一首《Because You Loved Me》。 哦。啊，都是那个时候其实听上学期间特别喜欢的歌曲， 对对，它就是九十年代的一些歌 啊、 所以这也是我成长痕迹和年就是那个年月当中是有一些时间节点的。 所以 Celine Dion 的那首歌曲是大概什么时候听的？ 九七九八 啊，那个时候在干嘛、 上学啊， 上学， 对， 是还是听那种 MP3 卡带最原始的那种、 啊、对对对，后来有 CD 的时候也专门买了 CD 把它保留下来， 哇、 所以其实可能故事你不是一下子能想到特别多的细节，但是我觉得音乐是有记忆点的， 对， 所以不管说它是一部别人的电影还是你的电影，当这个配乐响起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画面就会回来。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在就是漂亮的女生面前、可能就是一个胆小鬼吧。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我有点胆怯。

如果让我说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里面啊，就我会觉得这首歌一定要出现， 晴天， 对，周杰伦的晴天。 嗯，那他的故事和剧情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衔接呢？ 因为那时候刚赶上我学吉他嘛，啊，嗨，毕竟你能够炫技的前奏不多啊，特别是能弹出来让女生能听明白的也不多， 这是个单人戏，独角戏， 哎，是是是啊，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再弹下去了啊。 好吧，如果是跟初恋有关系的一些歌曲的话，也可以把它想一想哈，待会儿跟我们聊一聊。刚才我们听了梁咏琪的新歌，叫做《初恋》。 对， 其实你发现少男少女的这个爱慕之情，萌生的最纯真的感情，可能就是初恋。所以每个人哈，这可能都是人生当中绽放第一朵花，第一片心上飘过的云， 哎， 这种感觉真的是最美的。 所以这歌今天在你这里的测评的话，你会觉得 上传， 哎，上传是吧？ 代表今天那个没有来上班的老白上传。在下不是我们在直播，人家还在群里面说啊 ，GG 的歌，虽然他后面没有多说什么，但我想应该就是意思说。什么也别说了，上传。 主要是我觉得他后面的故事吧，三言两语可能说不完。 对 啊， 他得配另外一首歌，林志颖的那首《星云》。 嘿， 我猜的啊，我猜的。 聊天室里面已经有97%的朋友是认为这首歌曲是好听的。 嗯， 确实是。我记得在前两年有一档这个合唱类的综艺节目当中，也是去重新找到梁咏琪去唱了一首《短发》。当然，他带的三位选手很年轻，每个人各有特点，唱的也很有技巧。但是你会觉得，就是抛开那些技巧之外，当梁咏琪一开口的时候，就是那个味道回来了。 对，所以很多人说一开口就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嘛。 对， 就他没有特别高的这种演唱的技巧，这可能也是当初包装他出道的唱片公司也知道的，就是所以说他在出道之前的时候所形成那个角色感和人设都已经很清晰了，他不是那种走唱功和实力派那种歌手， 走气质的， 走气质，哎，走氛围感的。 对啊，你说到这个气质，我突然觉得，有的时候好多这个我们自己的气质也在日常的这种交往啊，包括这些交流发送信息的时候也能够体现出来。 哎，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都有所体现。所以今天我们在娱乐最王牌周四的下班路上的话题，不是聊这个星云啊，也不是聊这个什么剧情当中的一些主题歌，聊的是你发错的那些信息。 怎么回事？先把这事的来龙去脉跟各位讲讲。来来来， 一定要说吗？ 哎，说一下吧，没关系。 好，就大概内容就是工作当中我们需要发一个表格，然后呢，我把这个表格发给了编辑张大人，然后我还特别的，就是语气特别的亲昵，因为我是要发给一个姑娘。 哦， 我说我表格当中有一串数字我填错了，我说我实在改不过来，我不会用，你帮我改一下呗，摸摸。 哎，这是灵魂啊。 对，就是这个图标是灵魂，然后就发给了我们的编辑。编辑估计也是一头雾水，但是也没好意思拒绝我，就回答说好的，我帮你修改一下。大概1分钟之后，我发现我把信息发错了人了。 编辑估计心想，这个我们关系又变近了啊。 编辑媳妇儿就弟妹在打喷嚏。 哎，所以呢，后来就是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对对对，赶紧撤回，然后并且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发错了 啊。就有时候发错消息挺尴尬的。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比如说微信里面会经常有上转账这件事情。我就经历过。你比如说跟朋友们吃个饭会 A 一下，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事情要转账的。比如转200块钱。我通常会突然在那个输入框里面写200数字发过去，我说你请查收。 哦， 你是不是没有 get 到那个点？ 就是你给人只是发了 一个 数 字。对，然后对方说，哦，收到。就很尴尬，特别是好的朋友也是不好意思问你说你这钱怎么没给我呢，啊，没想到一拖可能就是拖几个月，再回去看就发现出来了。 这可能恐怕是你意识上的一个 bug， 就是这是你发了一个数字货币是吗？ 对，就以为好像把钱发过去了。我说我朋友圈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呢。好吧，开个玩笑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发错信息的尴尬。 对，就聊聊发错信息，也等待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发错信息的有意思的故事编辑成文字发送到974最王牌，或者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 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就好像又浏览一幅画，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它，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 头看呀看一看它，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它知道叫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它。虽然也想和它说一句话，怎奈它的身旁有个他，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它知道叫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它。虽然也想和它说一句话，怎奈它的身旁有个他，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言情儿的心恋啊。 嗯， 小女生唱的感觉就又不一样了， 很俏皮啊。 嗯，对， 其实刚开始她的声音我不是特别的熟悉，我听上去感觉有点像苏运莹。 哎，有点像、啊、 有那种就是古灵精怪的感觉。 对啊， 能够翻唱一首老歌，可见很多现在年轻的歌手对于很多经典作品其实是有喜爱的，有可能一部分是来自于自己听过的一些老歌， 嗯，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父辈啊母辈，就他们可能喜欢哼唱的一些歌给这些孩子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嗯， 所以当自己从事了音乐行业的一些工作的时候，就会拿来翻唱一下。 现在很流行这种所谓的反差嘛，打出一个反差的概念、 哎、 包括你有时候发错信息、 嗯、 你也会觉得有的时候也会挺搞笑的。比如说我们张大这边打了个样，就说啊，这个有一次呢跟人发微信，工作刚加的朋友，你看不太熟啊， 嗯， 上来先打个招呼，我说你好小麦，人家说你好我叫小江。 新社死现场、啊、哎，一般这种情况你觉得你接下来会如何化解呢？就我觉得其实发错信息这件事情哈、啊、不可避免、 嗯、 就是人嘛，每个人都不是所谓的圣人、 嗯、 也不是完人，对吧，就难免会出现错误，但是怎么能够把这个错误和尴尬降到最低点、 哎、 是考验你情商和智商的。 像这种就是名字写错很简单嘛、 嗯、 你说哎呦不好意思我刚才用的手写输入法，对不对？ 你还不错， 哎，是吧？识别错了，然后呢，其实就是想这个说小江的啊，啊，还有什么能够化解的？不好说啊。 我有一次就没化解好 啊， 也是就是把名字记错了。其实是别人特别热心肠、 嗯， 我们曾经在一个活动当中见过一面， 嗯， 然后那个姑娘呢，他们家那边就是有个土特产，就是有一种杏， 嗯， 那个杏会特别的好吃。她每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就会。就是大概连续给我寄了两年， 嗯， 他只知道咱们就是大概的一个工作地址，他就给我寄过来了，然后微信跟我说了一下、 嗯、 然后我就特别礼貌性的回复，我说感谢你还这么惦记我，然后我就说了一下我们上次见面的一个感受、 啊、嗯嗯， 好了，姑娘大概 很细心的啊， 对对，我觉得我用心的来记一下， 没错， 姑娘跟我说姐我上次没参加那个活动。 哎哎呀， 我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啊、 我觉得我实在没有办法化解这个尴尬，我说你姐上年纪了记性不好。 所以你看看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上年纪也有优势啊，至少能有一个说辞啊。但是那我要考考你啊，比如说接下来这个就是你看你如何化解， 嗯， 就这个我觉得真的还有点社死现场的感觉。 你来说一下这个 8216，对，他说本来是要发给女朋友的信息， 嗯， 但是错发给了一位未婚单身的女同事， 发给自己女朋友的信息、 啊、 发到了女同事那里去， 对， 这是骚扰啊， 这是错发了嘛、 哦、 对，手误了， 嗯、哦， 然后呢？ 没有了，他没有说后续的事情，我觉得也不好。 他离职了。嘿，我只能这么想了，他离职了。 确实，而且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微信里面的撤回功能， 撤回是近一段时间 两分钟之内， 对，一个是两三分钟以内，还有就是大概是微信多少个版本，7.0的版本之后才有的，就是以前是没有办法撤回的，所以大家在最开始拥有微信的时候发的那个时刻还真得多注意，就是你要看清楚，就像后来有了这个拍一拍的时候，是吧，本来你是想点开头像看看人家的照片，结果变成了拍了人家一下。 有没有工作群里面拍错领导的？ 估计也不敢跟我们这来报道了。 好吧，来两种方式找到我们啊，这个九七子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以及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我们来听首歌，这首歌今天特别推荐给各位的。Arc and the Virtual Band， 来自西班牙的一支爵士乐团的改编 Viva La Vida， 然后用这首歌曲会引起我们稍后要引出的一个小小的话题。 Singing, be my hero, my sword and shield, my missionaries in that foreign field. When I gave the world, now in the morning I sleep alone. Sweep the streets I used to own. I used to roll the dice. Feel the fear in my enemy's eye. Losing as the crowd would sing. Now the old king is dead, long life a king. 1 minute I a pillar of salt and pillar of sand. I hear Jerusalem bells are ringing, Roman cavalry choirs are singing. Be my hero, my sword and shield, my missionaries in that foreign field. For some reason I can't explain, once you go there was never, never an honest word, and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 People couldn't believe what I'd become. Revolutionary's way. Fold my head on a silver plate. Just a puppet on a lonely string. Oh, who would ever want to be a king? When Kirk and the Virtual Band 带来的 Viva La Vida， 一支爵士乐团，他们也是非常擅长将一些经典的旋律去改编成一些属于他们自己风格的音乐。 是， 强烈推荐大家去找到他们的那个 Jazz Chill 的三张精选集，会可以随机播放，真的会听到一些惊喜。这首歌就是我在随机的时候找出来的。 因为我前两天就特别无意当中把把 Coldplay 那张 Viva La Vida 的专辑放在了车里面去听，因为很多时候你光注意到听一些里面的主打歌或者印象深刻电台播的比较次数多的歌，往往忽略了一些比如 B-side 或者说没有那么播放频率比较高的歌，其实他们也都很好听，而且有一个听整个专辑的过程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 对，从头到尾，因为那个时候还讲究比如 intro outro 的这种概念， 对 吧， 你整个听的时候是有一个音乐和情绪上的一个流动感的。 对，说到 Coldplay， 因为最近呢其实在综艺节目上面也有改编他们的这个 team，包括这些哥哥们， 我知道了，你要说到大湾区的哥哥们了。 对，披荆斩棘的哥哥们在这周的周三周四已经开始陆续放出来公演一的一部分的曲目了。对，三首歌啊，有这个焦麦琪的3189，这是大湾区的这些包括陈小春张智霖他们的一个翻唱的感觉。然后还有呢就是像这刚听到的 Coldplay 的 Yellow 那首歌曲是来自李承铉他们那个组 James 张琪李承铉和李朱贤他们来翻唱的，还有黄征欧阳靖敖犬和麦亨利他们会唱的一首歌也挺炸的啊！我们听了一下，其实3189 Yellow 以及彩虹西服这三首歌我们两个都有点难以取舍。 哎不，我这边好取舍 啊！哦，对，你是在操作台上面肯定你好取舍， 我其实特别的想多听听看，都听听看， 是吧。我是觉得3189那歌舞台设计很好，他把数字设计成一个所谓的那种俄罗斯方块的感觉，很游戏。但是呢那个唱跳又让我想起了小虎队，我总觉得哥哥们跳小虎队有点有点早了。 不是，喜欢焦麦琪的朋友知道3189是焦麦琪的作品， 对对对， 今天刚发的。 对， 但是没有想到烽火海组合是吧，这几个可爱的哥哥们把他这首歌唱出了一种游戏感，所以不知道焦麦琪本人如果听到这首歌的演唱会什么感觉。 很可爱啊，但是有一首歌是我跟这个戴毅都特别喜欢的， 对，我们共同选择了 Yes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欧阳靖、 黄征、敖犬、麦亨利。 Are you guys ready to party? 感觉这不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这是要去蹦迪的路上， 这是放假了不干了。 彩虹西服， 一身西装配拖鞋，人民广场 rock and roll， 黑咖啡点个披萨巧克力味，他们笑我疯癫，我只是比较爱冒险。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alright。我对着狂风不羁脱缰的烈马，你的出现让我发生变化。You 给我草了香，放了安花铃铛，我不需要胡萝卜，你的脚步不让我。Only you 在抓住我。 看到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他选 Yellow， 对，他想听那首 Yellow， 张琪李承铉他们的合作哈。我们今天呢，就是没有办法一一的全部满足大家，但是一定在这两天找机会把这些哥哥们哈用心去呈现的歌曲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放一放，听一听 啊。幸好是歌曲，我以为你要把哥哥们全部弄过来，那就厉害了啊。 我膨胀了，我跟你讲。 哎，但是说回来，就是其实，在整个花絮当中，有一个片段我特别推荐各位，就是在这次哥哥的排练当中，有那种男生宿舍的感觉。他们还弹唱了那个《Knocking on the Heaven's Door》， 那首歌曲张琪，包括很多这些爱音乐的爱摇滚的朋友们啊，所以我在今天的公众号上也设了一个关键词分享给各位，就是再来回顾一下92年 Guns N' Roses 枪花他们的一个致敬的慈善演唱会当中的片段，就是 Guns N' Roses 的一个经典，也是目前到为止色彩和修复度最高的一首歌，大家喜欢的话，或者是曾经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 Slash 的吉他也好，因为他们的主唱的风格也好，喜欢都可以随时关注974最王牌，回复情怀二字。 好的，现在听到这首彩虹西服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首新歌，但今天真正发行新歌的还有另外一位歌手，他就是信。我们要听到的是信今天发行的新歌叫明天，这是他为电视剧《天幕危机》演唱的片尾曲。这个剧呢是一部昨天开播的悬疑科幻网剧， 姜瑞啊，像刘学义啊，包括张孝全和苗侨伟这些人呢是主演的，而且打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国内的首部超意识犯罪题材剧。 其实有张孝全、苗侨伟这样的名字啊，我不知道对于很多啊看剧有些年头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所谓的剧的保障的一个符号。所以这部剧哈、啊，也请大家去关注一下。所以今天的音乐藏宝图的问题来了，请问歌手信作为前乐团成员，跟五月天的阿信其实只差一个字，请问信的全名叫什么，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昼天昼 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于经典中见证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全能双擎动力，全系智行安全，全程奢侈空间，成经典铸传奇，更多豪华配置诚邀品鉴，一汽丰田。 装修那可是大事儿，得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啊哈哈！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五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创新推出品牌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在聊天室里面的生如夏花。我这个时候心态特别重要。他说被突如其来的雨呢困在办公室了，但是却因为这首歌开心的跳起来了。 是因为神已成现这首歌吗？ 哎呀，那可不嘛。 今天我们在前面提到了焦麦琪的新歌啊，虽然是哥哥们唱的，最后听到了神已成。要不然今天一个小时把有长镜还有包括刚刚提到谁来的严仁中， 严仁中对， 把四小声凑齐得了。 当然也是感谢各位刚刚的提醒啊，在顺义那边是有大雨的， 包括 大家在出行的路段上注意安全。 对，因为 Raven 也在西大望路的附近，正好在开车驾驶的过程当中，他说西大望路天都变黑了，就真的是感觉像想到了一首歌的歌名一样，笑看风云变。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在周四傍晚跟各位说一句周末快乐，我是思萌啊、哎。周四 快乐， 周四快乐，嗨，哎呀， 我知道你想放假了，哎，放心， 替大家说的啊， 你周末哪儿也去不了，老老实实的在直播间跟我一起做节目。好，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对啊，我们此刻呢，刚刚通过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也是这个从我们的聊天室，包括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选出了一位幸运的朋友， 是， 此刻已经在线上。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信的全名叫什么？ 刚刚也听了信的新歌嘛， 对， 叫做《明天》那首新歌， 真有人发陈信宏啊， 是他为电视剧《天幕危机》演唱的片尾曲哈、啊，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他高亢嘹亮的嗓音，所以这位朋友应该也是比较欣赏信的，我们来请他来告诉我们信的全名叫什么？你好， 嗨，你好， 嘿，该叫你 TT 呢，还是叫派呢？ 不， 你的微信名字我们是该叫你 TT 还是该叫你派 啊？对，叫 TT 就行。 TT 你好，好， 名字的缩写，对。 OK， 那这个信的全名叫什么呢？ 啊，苏简信。 哦， 哎，对喽，啊，这会儿是已经将车停靠平稳了吗？在哪里？ 对，我接到那个电话特别激动，因为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天题了。 看看， 对，我们还是会选中哈、啊，这样积极来参与我们节目。只要你连续性的不断的在参与我们的节目，肯定会有机会在我们的线上跟你连通电话的。 嗯，今天熟悉我们的规则吗？猜歌游戏、 啊，熟悉熟悉，特别熟悉， 特别熟悉。好，老朋友了啊，这个 迫不及待要打。 对， 好嘞， 那我们准备好，随时可以开始。 我们望着天，这个窗外的天气哈、啊，来下盘棋。这个棋是谁的呢？王菲棋子。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走进你安排的请问是战局还是棋局？ 战局吧。 战局。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走进你安。 这个还有点 正确， 有点迷惑性啊！ 真的， 让我的话，我就觉得是棋局了。 你看我说歌名的时候，我自己的潜意识没有看到选项，然后也想选棋局。 对啊，很熟很熟啊，非常棒，开局不错。 好，第二道题，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A 容颜 、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抢答正确。 恭喜你！哎呀， 都不给我念选项的机会。 这歌比较熟， 对，好的，第三道题啊，希望你有好的运气。这歌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提到的焦麦琪。这首歌是这么唱：今天也想见到你，不管什么 ，A， 季节 ，B， 天气，你选哪个？是什么季节还是什么天气？ 天气， 天气。 天也想见到你，不管什么天气。哇， 恭喜你！ 谢谢。这会儿我听，我有点忘了。 这会儿应该放的是那个 Let's Go Crazy Crazy。 对，应该是这个。 我知道你这边能跟上这个音效啊，手动配音啊，特别好，三道题全部答对了。 对 ，TT 哈、之前也是我看到好几次在答题，就很想选他，但是兜兜转转吧，在这个周四更有缘分一些，所以不知道待会儿你会想在三首歌里面听到哪首歌，然后又会想在我们这个认识你真好的环节里面说点什么，先选歌吧，王菲的歌 啊， 还是 选那个《一生有你》吧？ 啊，《水木年华》 啊，《一生有你》OK。 感觉我们俩年纪也差不了多少嘛。 嘿， 是差不多。 来，这个 TT 想在听歌的同时对谁说点什么呢？ 送给我老公吧，这个歌，因为我们也是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也提醒各位啊，麻利儿的啊，那个找一个避雨的地方来听咱们的节目 啊，在车里面哈、啊，驾车回家的朋友不担心、有的人就是一路从晴朗天空之下朝向远处的乌云开过去，像子琪就是的，可能是朝西边那边开、那边就已经天色变了。 对，然后其实刚刚我听到那个连线之后，我觉得首先是特别感动啊，就是女生对于另外一半的那种相恋很多年的告白嘛。然后其实我特别想发散思维问一下我们导播老师，之前连线的时候啊，当然就是问一下有没有打错电话，比如说拨错一个号码。 那有可能是我们给号码的时候给错了、或者他看错了。 对，然后一打过去，哎，我们是北京音乐广播那边。北什么播啊？什么？ 那打马冬梅去了是吗？马冬梅他们家楼下老大爷。我记得以前是打电话过去过，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对方说的是、我没有参与互动啊。然后导播老师跟我们说怎么回事？然后就有可能就他自己就忘了或者怎么样，这是有可能的。 应该把这些录音都留存下来。 对，所以才会有王菲那首打错了嘛。 对， 那首歌哈、我们今天聊的是发错了消息，所以发微信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朋友刚刚也是发来留言告诉给我们。他们确确实实经历过不小心把这个消息发错了的情况。 对， 比方说刚才 Raven 就说的是，他有一天给媳妇儿发的是说，我待会儿下班去接你，结果把这个消息又发给了他的经理。他的经理也是一个女领导、然后呢，因为他们两个名字啊就差一个字，就是微信名字就差一个字。所以他当时选择发的时候可能就不小心点错了。 没错没错。 我不知道领导那边经理那边是什么反馈 啊？那边说好的、发来一个定位。解释不清了啊。 不会， 对， 你这个脑补的画面太多了。 飘摇的云还说了，说现在微信群太多了，就是虽然说加倍小心了，但是难免有发错通知啊情况。然后更尴尬的是你本来想撤回，但是你点的是删除。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你连撤回的机会都没有了。 哦，就是等于说你在你这边如果已经单方面的删除的话，那边是等于你没有办法写，是撤回不了的。 对，你看不到了，然后别人全部都能够看到。 注销吧，从这个群里退出吧。注销吧。 发错信息确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啊、 大家可以随时到聊天室里面找到我们的这个娱乐最王牌，跟我们来聊一聊。 茵茵就说了，想起了一个女同事晚上发信息到公司工作群，写的是我累了先睡了，你早点回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而且一直也没有撤回，就尴尬的置顶在公司的这个工作群里面。 哎，你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收到这样的信息我会将错就错，我说好的，别着凉哦。 人家发的是群里边，你敢出来接话吗？ 哦，那不行，有领导在那不可以，对吧？还有就是有单聊的，可能同事之间交流一下工作或者交流一下其他事情，结果误发到了工作群里面，被领导看到。 所以我觉得撤回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大家就是听完我们这期话题之后，估计最近发一些消息发一些内容的时候都会特别的格外的谨慎，并且看完之后看看自己发没发错地方，赶紧把它撤回。 就是关于微信有一个之前好多朋友都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功能能不能加上， 比如 当你发错消息之后撤回，能不能不要提示对方 啊？ 就是我既然撤回了，能不能不要让对方看到我撤回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那些可爱的图标该怎么使用？ 嘿， 你又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哎， 存了不少图啊，看来。 对，我也是看到那个图之后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样一些可爱的图标哈。不用我们说什么就表达了我们的情绪和感受。 好吧，那这种方式随时找到我们就七色最王牌以及聊天室里面和你见面。 总是一个沉睡的摇篮，很多人祈求上天给予他温暖，可到头来还是一样的无奈。大街上有着无数的陌生人，表情麻木的谈论着未来，忙碌的日子错过了朝霞与晚餐，不知什么时候又过了一个秋天，我开始有些倦了，不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习惯。 总说都要慢慢的习惯，你要经得起这孤舟的考验，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生活的纷扰，那就出去看看河流山。我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盼星辰坠入大海。我开始不再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 是丢火车的秋城， 哎，秋天的城市，虽然说他可能更想描绘的是金九银十啊，城市当中的风景， 没错。 但今天很多人在一边回家路上，边经受了就是感受天气的一个风云的变化，从开始晴朗的朗朗乾坤，到开始乌云密布，再到出现彩虹，所以要谢谢那些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发来彩虹的听友们，王家拉姆， 对， 像俊杰、路，还有包括 Infinity， 他们都把这个雨后的彩虹给我们发过来，非常的好看。 所以在车窗外面，其实我们强烈推荐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可以听听这首歌曲啊。Ed Sheeran， 可能车窗外还有一些地区是飘着小雨的，可能已经看见彩虹了，将心情稍微的放缓一点，听听这样的一个本周的新歌 Visiting Hours， 这是他告别老朋友的一个美好的祝愿。 At visiting hours So I could just show up And bring the newShe's getting older And I wish that you met her The things that you learned from me I got them all from you Can I just stay a while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And soon they're going to close But I'll see you

有些情感是可遇不可求啊，就像刚刚歌里面唱到的啊，心动的感觉还是始终住在自己的身体，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也像今天的双彩虹一样。很多人拍来双彩虹的时候，那一瞬间我是不相信的，直到看到了这个有新闻说北京风雨过后出现了双彩虹，我相信了。大家不是通过了折射反应之后拍了一些有误的照片，也不是发错了平台，是真的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的入秋之后的第一次双彩虹。 对，香山香炉峰这边还有朋友发来的是望京后的这个雨后双彩虹， 漂亮漂亮漂亮！ 哎，这真的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双彩虹。 对呀、啊，所以我说可遇不可求嘛。怎么样？今天让大家点歌吧。 哎，点歌，跟彩虹有关的是吧？ 跟彩虹有关的，想听谁的彩虹？还是想听彩虹天堂？想听跟彩虹有关的歌，都通通的丢过来啊！把这个需求可以丢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丢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 对啊，包括这些刚刚给我们晒出双彩虹的朋友们，也可以登录聊天室，把这个照片分享出去啊，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也是觉得，而且今天对我来说，就会让我对《心动》这首歌曲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有画面感的记忆了。 对，就是我刚刚关了话筒，也在跟思萌聊说，他觉得是没有办法超越陈洁仪那个版本。 对， 是 的， 但我听到另外一种感受，就是有些《心动》，它是那种动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在一起，你会变成心痛。但是《棱镜》这个感觉呢，就觉得这事儿吧已经成为过去了，留下一些痕迹，有一些波澜，但是没有关系，那会是成为内心当中珍藏的美好的过去。 就是直接给翻篇了、啊、 对，翻篇了，翻篇了、 哎、挺好， 这事儿还留点印象，但是不至于过不去。 哎，可以啊、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俩聊的时候是最近的云村有一个这样的策划叫恋恋记事簿。所以他会真的会翻出来很多，比如说80、90年的一些歌曲，找到一些年轻的乐队，或者找到一些年轻的声音再去翻唱一下。 对， 像这首心动应该再去回到99年那部电影，我估计好多朋友都已经不太会记得了。 所以你看现在包括落日飞车啊、有一些年轻的乐队，包括年轻的歌手，他们也在走翻唱的这个不叫路线哈、啊，就有一些作品算是向经典致敬也好，或者把自己喜欢的歌翻唱一个版本，给自己留一个记号也好，就是大家听完之后都挺开心的，也没有人在总是说非得要去跟拿原唱做一个比较，非黑即白那种比较，所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觉得整个的音乐环境、音乐市场听到了很多新鲜的声音。 说到彩虹这个话题呢，其实在今天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跟各位分享啊，就是从2009年国家大剧院在院庆师节呢，也是制作推出了首部现实主义题材歌剧，叫《山村女教师》。那么作品也是一经首演啊，便引起了这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所以这样的一部现实题材的歌剧呢，是在9月8号到12号的时候，也将会再度上演。这部歌剧呢，经历了12年的沉淀和积累，主创的艺术家把剧本和对音乐的理解做了进一步的精修和打磨，还有全新设计的舞台的视觉来共同配合和呈现，所以给观众带来新版的《山村女教师》《夏日彩虹》。所以张译执棒，陈星一再次指导，希望通过这部赞美美丽人性的歌剧，和当下青年观众保持更为紧密的一种联系，来渗透出新时代的精神和面貌。 洁白的床是我倾诉的地方，抱你哭着到天亮，你等待幸福的厨房，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唱。衣柜不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却又继续碰撞。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 看看聊天室里面有人在问说，陈洁仪的心动是电影里面的吗？原版是林小培。 看我丢 还有刚刚六六今天也跟各位分享了关于云村去年的一个青春重置计划，包括我们提到的有长进啊、焦麦琪啊，也都参与到其中了，就是一些年轻歌手对于80、90经典旋律的一种致敬的姿态啊。 嗯，听到这个版本的彩虹呢，是阿妹的现场版本，所以看到了不少人提到了，海泉的彩虹， 嗯， 还有提到了周杰伦的彩虹， 刘畊宏彩虹天堂， 对，所以我们待会儿找一下哈，来看看能不能够收集更多听友们想听的那首歌，我们找一首代表曲目播放出来。 现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的云不太合群，只留下几多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不太想要下雨，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静，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 好天气， 再次的 遇见你， 晒黑呀，我晒黑呀，把每一片天都抹干净，抹干净。 几多消息，不想要靠近，不想要休息，不再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静，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的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静，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 好天气 怎么 没有你， 谁黑呀、啊、谁黑呀、啊、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 好天气 再次的 遇见你， 谁黑呀、啊、我晒黑呀、啊、把每 这个感谢好声音的知名选手 唱了一首好天气哈、啊、好声音的选手唱了一首好天气 韦礼安其实确实对于大陆地区的很多听众来说他有点小众， 嗯， 知道他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嗯， 但是他确实在我印象当中是04还是05年，他当时给我可能不会爱上你那部特别特别有名的偶像电视剧爱情电视剧唱了一个片尾曲。 哦，那么早就已经开始唱歌了。 对，他其实唱了好多影视剧当中的不错的插曲的部分， 嗯， 所以他是那种声音很有辨识度的并且情绪感觉不太一样的那个歌手。 对，加上本身也是一个制作人嘛。 对，他在这一次在好声音当中带着忽然那首 live 的歌曲来的时候，很多人也是觉得还是挺炸裂的，觉得他不一样，希望他可以走得更远。 我就一直在观察那些导师的表情，怎么样能够这个忍住。 你不觉得他们转身之前其实已经听出来他是谁了吗？ 对呀，肯定是能够听出来的， 就是能听出来他的声音很特别。 对，但还要保持那个表情，哎呦这谁呀，哎呦不错，这选手真好。 剧本里面剧情的部分得要走到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在今年李荣浩的战队里面，他加上韦礼安两位创作型的歌手， 嗯， 再加上其他选手，还没准真的会杀出一匹黑马的感觉。 对，还有包括那个王静文不胖， 对啊，好喜欢他， 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好吧，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太空有限看不见，还有包括好多好多朋友发来的一些照片啊， 嗯， 喜欢白巧克力的黑巧克力，还有刚才那个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的， 嗯， 我觉得他们的名字都特别有，就是类似于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吧，就是你觉得听完之后觉得还挺想记住他们的名字。 嘿啊就大家肯定都在陆续给我们发来这些彩虹的照片。 对，双彩虹实在太难得一见了，所以接下来要听听大家点的那首彩虹吧。 在沉浮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睡得着。 却帮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会绕会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掉，是我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压解药，也是我现在征服下的毒药。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 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从后半时段的歌曲听上去，就感觉在听广播的每一位朋友好像是一个大孩子的聚会一样，因 为 都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听的那些歌，然后忍不住跟着左摇右晃，甚至哎呀就恨不得把手机的那个闪光灯打开，手电筒打开，跟着一块儿来去营造一个星空的感觉。 本身因为就是有些歌它是愿意，就是他可能年代比较不能叫久远啊，他用了一些名字就是特别朴实且真挚的，你像彩虹，它就是自然界出现的一种雨后的一种天气的一种样子和状态， 对， 它不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些词语来形容，所以当有这样的一种极端的天气出现的时候，一种啊不叫极端天气，对不住，应该是一种美好的天气的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大家就会想点这样的歌，所以还有彩虹的歌，待会儿陆陆续续的来想一想，是吧？刚提到刘畊宏的《彩虹天堂》，还有包括谁的彩虹特别多、 一会儿有一首我还蛮想推的 啊， 但是在听之前、 赵雷的彩虹下面， 哎，这歌也很好听、 对，都很适合， 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啊、我们在这时刻不光是听听彩虹的这些好听的音乐啊，陪伴各位的下班路上，还有就是在这一刻延续我们娱乐最王牌的一个打破次元壁的环节。今天这个时刻刚刚说到了，这不能说极端，但是极致美好的天气下去打破次元壁，哎，真没准会遇上这个二次元啊，看平行时空，听一首好听的这种国风的音乐。 对，这就是也适合大家推开家里的窗户，或者打开摇下车窗的窗户来探窗一下，歌名叫探窗。这首歌呢是国风歌手浮生梦和国风音乐社团西音社来共同合作的，歌曲走的是戏歌的风格，所以里面有一些戏曲的唱腔，所以旋律呢也是借鉴了传统戏曲的精髓的部分，抑扬顿挫，让人很陶醉，但是舒缓的曲调呢，唱的却是一个比较让人有点糟心的故事。渣男，对吧？现代化叫渣男，古时候叫负心汉。 引起是红豆门之，也有人莫问归期，谁独守小巷水笔，不知今夕何夕，也会是两人无计，应有一次去别离，不愿长情无所寄，月尽寻寻觅觅千里，他挥毫泼墨落笔，他无休梦里佳期，戏中情戏中一抹路人相负，长情无所寄，月尽寻寻觅觅千里。 戏中一幕路人相逢，为何仅仅地他唱着他相遇，不止一步一句是相思，还下人情望真题名不曾人台上就相识。他说着东方花烛时，众人和佳人陪才子，未听一句一叹息里有情痴。他唱着他相遇故事，一步一句是相思，他下人情望真题名不曾人台上就相识。他说着东方花烛时，众人和佳人陪才子，未听一句一叹息里有情痴。 时过境迁，无话可说，徒留叹息，陌路相逢的一种情绪。 这个戏腔听上去还挺入的啊，能够迅速带我们进入到一种感觉。 对，刚刚那这个一串话，我感觉就是很简单啊。遇见前任啊，探窗。 遇见前任怎么着？手撕前任。 狭路相逢勇者胜嘛。 好吧，今天节目也要马上接近尾声了哈。其实今天确实一边下太阳雨，一边看着双彩虹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今天天气肯定会就心情会变不一样。 没错没错，而且空气里也会变得更加湿润一点，没有那么干燥了。 好，我们就记住在这个周四哈，下班路上看到了七彩光云，所以希望彩虹带给你不错的心情，带给你对于未来生活更多的美好期待。 我是思萌， 我是戴毅，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船才能开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继续走吧， 继续走吧，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热情的土著人已经把篝火点燃。神奇的歌声在把我召唤，山谷里传来一首歌，歌词的意 思。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装修那可是大事儿，得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五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创新推出品牌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